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把采集的音视频数据录制下来。在音视频会议、在线教育这类系统中呢，录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尤其是在线教育，基本上每一节课都要录制下来，这样才能方便学生可以随时回顾之前学习内容。实现录制功能主要有两种方式，服务端录制和客户端录制。在这两种方式中啊，具体使用哪种方式，其实还要结合你自己的业务来进行选择。对于服务端录制，那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不用担心用户自身电脑的问题造成录制失败，比如磁盘空间不足了，对吧？也不会因为录制时抢占资源，比如 CPU 占用率过高，而导致其他应用出现问题。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实现相对比较复杂。在这个专栏中呢，咱们的重点是客户端录制，所以这里我就不再对服务端录制做深入的讲解了。如果你对这部分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行去搜索学习。然后咱们再看客户端录制。那客户端录制呢有三大优点。第一呢是方便操作。二是录制的清晰度比较高。第三呢是实现比较简单。咱们可以跟服务端录制做个对比啊。客户端录制它的摄像头这分辨率是非常高的。那 720p 也是很常见的。所以客户端录制呢可以录出非常清晰的视频。但服务端录制要做到这一点啊就很困难了。本地高清的这个视频上传到服务器端时呢，那如果是网络带宽不足，这个视频的分辨率很可能在上传的时候就会被自动降低，那就会从 720p 可能降到 360p， 这就导致用户在回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特别模糊，用户体验很差。不过客户端录制也有很明显的缺点，就是它的录制的失败率啊非常高，因为客户端在录制的时候呢会开启两路编辑码器，这样就特别耗 CPU， 当 CPU 占用过高之后呢，很容易造成应用程序的卡死。除此之外，客户端录制在对内存和硬盘的要求也是特别高。这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由于这个专栏呢聚焦在 WebRTC 的使用上，所以我们这里只讲如何使用 WebRTC 来实现客户端录制。那至于服务端录制的相关知识呢，那与 WebRTC 本身没什么关系，对吧？所以我们这里呢就不做过多的讲解。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咱们依旧来看看这个本文在 WebRTC 处理过程中的位置。通过文中示意图啊，你可以了解到本文所讲解的内容就是音视频采集下边的录制功能，这一目了然。录制的基本原理还是蛮简单的，但要做好却非常难的事，主要有下面三个重要的问题咱们需要搞清楚。那第一个呢，是录制后音视频流的存储格式是什么，是直接录成原始数据，还是录制成这个某个多媒体格式，比如 MP4。 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要考虑存储格式问题呢？其实啊，存储格式的选择对于录制后的回放至关重要。那在这里呢，我留个悬念先不细说，等到后面咱们讲解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理解它的重要性和局限性了。那第二个呢，是录制下来的这个音视频流该如何播放，我们是使用普通的播放器播放，还是使用私有播放器播放，对吧？这其实与你的业务是息息相关的。咱们举个例子啊，如果你的业务是多人实时互动，并且回放时呢也要和直播时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使用私有播放器了，因为普通播放器根本就不支持这个多录视频。再比如呢，如果你想让浏览器也能观看这个回放，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提供网页版的播放器。对，这是第二个问题。好，那第三个问题呢，是录制多久之后可以回放。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了，它又可以分成三种情况，我们来一一说一下。那第一种情况呢，是边录边看，也就是说开始录制几分钟之后，用户就可以回看之前的内容了。咱们举个例子啊，我们来观看一个重大的体育赛事，比如世界杯，一般都是正式开始一小段时间之后观众才能看到比赛，这样就可以确保当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可以做紧急处理。这种录制呢实际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录制实现了。那第二种情况呢，是录制完成后立即回放，也就是说当录制全部结束了，那用户立马就可以看到之前录制的内容。对，一些技术比较好的教育类的直播系统或者是这个会议系统，录制完成之后呢都可以直接进行回看。那第三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录制完成之后呢过一段时间观众才可以看到，大多数的直播系统都是这种情况。 因为录制完成之后还要对音视频做一些编辑啊、转码啊、制作各种不同清晰度的视频啊等等这些，所以呢需要花一些时间，这样就造成了我们要录制完了之后过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有可能长有可能短，对吧，我们才能看到。对，这是最常见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针对上面的问题那个详细分析一下。我们先从这个存储格式的重要性和局限性来切入，那也正好解答一下上面我们所留下的这个悬念。录制原始数据的优点是不用做过多的业务逻辑，来什么数据就录什么数据，这样呢录制的效率最高，那不容易出错。并且呢录制方法也很简单，可以将音频数据和视频数据分别存放在不同的二进制文件中。文中的每一块数据呢可以由这个文中展示的这个数据结构所描述的这样。那在这个结构体中呢包括了四个字段，对吧，非常简单。第一个呢是数据类型，你是音频啊还是视频啊，对吧，甚至可以是应用数据。那么第二个呢是你的时间戳，就是当我收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收到的。好，第三个呢是数据大小，第四个呢就是原始数据。那通过这样一个结构体呢，我们就可以将原始数据完全的存储下来，并且后边可以进行回放。当录制结束后，再将录制好的这个音频二进制文件和视频二进制文件进行整合，整合成某种多媒体格式，比如说 FLV 或者是 MP4。 但它有个弊端，就是录制完成后呢，用户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这个录制的视频。就像我们上面所讲到的，因为录制完成后呢，它要做一些编辑剪辑，对吧，做音视频合流，输出这个你想要的多媒体文件格式等等。那直播录制成多媒体格式会怎么样呢？就是如果你对多媒体文件格式非常熟悉的话，应该是知道啊，就是 FLV 格式是特别适合这种流媒体数据的。因为 FLV 媒体文件本身就是流式的，你可以在 FLV 文件的任何位置进行读写操作，它都可以正常被处理。所以呢，如果你使用 FLV 的话，就不用像前面录制原始数据那样先录制成二进制把它存储下来，之后再进行合流再转码那么麻烦了。那不仅如此呢，采用 FLV 媒体格式进行录制，你还可以进一步优化，将直播按照 N 分钟这个为单位录成一段一段的这个小的 FLV， 对吧，录完一段播放一段，这样就实现了我们上面所讲的就是边录边看的效果。但其实 FLV 也不是万能的，如果你的场景比较复杂，比如多人互动的场景，就是在同时存在多路音视频流这种情况下呢，那 FLV 的格式就无法满足你的需求了。因为 FLV 只能同时存在一路视频和一路音频，那不能同时存在多路视频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录制原始数据，然后通过实现私有播放器来达到用户的这种需求。对于复杂的这种需求呢，录制原始数据是最好的。当然了，即使在单视频的情况下使用 FLV 啊，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你需要做大量的事情。因为将音视频流存放成 FLV 文件的前提条件是音视频流是按顺序来的。那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是音视频数据经过这种 UDP 不可靠这个网络传输之后呢，那就无法保证这个数据到达的这个先后顺序了，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做其他的一些处理。所以在这个处理音视频录制的时候啊，你不仅要考虑录制的事情，还要考虑对音视频数据进行排序这些工作。那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需要做处理，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 WebRTC 其实帮我们做好了这一切。那有了 WebRTC， 你就不用考虑将音视频保存成什么媒体格式的问题了。那有了 WebRTC， 你也不用考虑网络这个丢包的问题了。那有了 WebRTC， 你更不必考虑这个音视频乱序的问题等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 WebRTC 都帮你搞定了。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赶紧应用起来，看一下 WebRTC 是如何进行客户端录制的。为了便于这个更好的理解啊，在学习如何使用 WebRTC 实现客户端录制之前呢，咱们还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知识。那在 JS 中呢有很多用于存储二进制数据的类型，这些类型包括什么呢？包括 Area Buffer、 Area Buffer View 和 Blob。 那这三者与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录制音视频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WebRTC 录制音视频流之后呢，最终是通过 Blob 对象将数据保存成多媒体文件的， 而 blob 又与 area buffer 有着密切的关系。那 area buffer 与 area buffer view 是什么关系呢？ OK， 那要想清楚他们三者之间的这个具体的关系啊，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那首先是 area buffer， area buffer 呢表示的是通用的固定长度的二进制数据缓存区，那像我们一般的这个图片呀、视频呀，都可以通过它来存储。但实际上，那使用 JS 的同学都清楚，你并不能直接对 Area Buffer 对象进行访问。它有点像什么呢？它有点像 Java 语言中的这个抽象类，它是一种描述对象。那你不能对它进行这个实例化。所以你要想用它的话，那就是必须要用具体的类型的 Area Buffer， 这样才能真正的在内存中分配空间。那上面的描述呢稍微有一点抽象，那我们来看一个具体例子啊。在这个例子中呢包含了两行代码，那第一行呢是生成一个 buffer， 这个 buffer 呢就是 area buffer， 长度是16。对，那这个对象呢实际并不能真正的直接访问，所以我们必须把它转换一下，转成什么呢？转成一个 uint cr area 这样一个类型，然后将这个 buffer 呢在构造这个 uint cr area 的时候呢当做一个构造函数的参数传进去，这样生成的这个 uint32 area 才是我们真正可以访问的。它表示的呢就是每一个元素是一个无符号的32位的整形，对，这样一个二进制的一个数组。 OK， 这就是 area buffer。 那第二个呢是 area buffer view， area buffer view 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类型，对，它是代表不同类型的 area 的一个描述。那这些类型包括什么呢？就是 int8 area、 uint8 area、 data view 等等这些具体的类型。对，所以呢 area buffer 是一个总称，是这些具体类型的一些总称。所以真正分配的时候呢，在内存中，在 GS 中分配内存的时候呢，实际是要分配 int8 area、 uint8 area、 我们前面讲的 uint32 area 等等这些。以这个 int8 area 为例啊，当你对它进行实例化的时候，实际计算机在内存中就分配一块空间，在这空间中的每一个元素就是8位的整形。再以这个 uint8 area 为例，那它也是一块空间，那空间中的每一个元素呢就是一个8位的无符号整形，对吧？这大家都很好理解。那通过这些描述呢，你应该就知道了 area buffer 与 area buffer view 之间的区别。所以这个 area buffer view 就是 int8 area、 uint8 area、 data view 这些类型的总称，而这些类型都是使用这个 area buffer 来实现的，所以它们统称为 area buffer view。 好，这我们就清楚两个了，一个是 area buffer， 第二个是 area buffer view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那第三个呢是 blob， blob 呢是 JS 的一个大型的二进制类型，对吧？那 WebRTC 最终就使用它来录制好这个音视频流并保存成多媒体文件的。而它的底层呢就是由上面所讲的 Area Buffer 对象的封装类实现的，也就是说 INT8 Area、 UINT8 Area 这些类型。那 Blob 对象的格式我已经展示在文中了，那其中参数 Area 可以是这个 Area Buffer、 Area Buffer View、 Blob 类型，对吧？那 option 呢是用于指定的这个媒体类型，我们是 webm 对吧， mp4 等等等等，那都是这些。那介绍完这几个基本概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来看看如何录制本地这个视频。 webrtc 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方便的类，叫做什么呢？叫做 media recorder。 那创建一个 media recorder 非常简单，就像文中所展示这样。它的参数含义是这样的啊，第一个是 stream， 表示通过get user media 获取的本地音视频流，或者是通过 RTC peer connection 获取的远程音视频流。option 呢是可选项，指定的是媒体的格式、编辑码器，对吧？码率等等这些信息，比如说是 mini type 里边描述的是一个 video， 也就是说我这次录制的是 video 视频，那格式呢是 webm。编辑码器呢是 VP8。 那除此之外呢， media recorder 对象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事件，就是 on date available， 就是数据来了的时候会触发这个事件。那当 media recorder 获取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呢，这个事件就触发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事件来将数据保存下来，也就是录制下来。好，有了上面这些知识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看看该如何用上面的对象来录制音视频流。在我们之前的文章中啊，我已经介绍过如何通过浏览器来采集音视频数据，那具体呢 API 呢就是 Get User Media， 那这里我就不再这个赘述了。那获取到音视频流后呢，你可以将该流当作参数传给 Media Recorder 对象，那并实现这个 OnDate Available 这个事件，就是给它实现一个方法，当触发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就会调这个方法，最终呢将音视频流录制下来。那具体的代码呢，就像我们文中所示的这样，这是一段 H5 的代码。那在这 H5 代码中呢，定义了三个 button， 第一个 button 用于开启录制，那第二个呢用于这个播放录制下来的内容，第三个呢是将录制内容呢下载下来。对，紧接着呢是一段 JS 的控制代码。那在这段 JS 控制代码呢，它的含义是这样的，当你点击 record 这个按钮的时候，就是点击录制这个按钮的时候，那它会调用 start recorder 函数，在这个函数中首先判断浏览器是否支持我们要存储的多媒体格式，比如 WebM 对吧，如果支持的话，再创建 media recorder 对象，将音视频流录制成指定的媒体格式文件。实际存储时呢，就像我们上面所讲的，是通过 OnDate Available 事件操作的。每当 OnDate Available 事件触发的时候，就会调用我们给它设置好的这个函数，叫 HandleDate Available。这个函数的实现非常简单，直接就是将数据 push 到一个 buffer 里，对吧？ push 到这个缓冲区里。那实际在浏览器的底层就是通过 blob 对象来存储的。另外呢，在开启录制的时候可以设置一个毫秒级的时间片，这样录制的媒体数据会按照你设置的值分割成一块一块独立的这个区块，如果你不设置的话，那它默认的方式呢就是录制成一个非常大的块，如果你录制的这个时间特别长，对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块越来越大，读取的效率呢就会变差，而且增加了这个写入文件的这失败率。如果你设置了这个毫秒级的这个时间片，那它就会分成一块一块的，那每一块都很小，这样它的这个读写效率会很高，那可靠性呢也相应的提高了。通过上面的方法录制好内容后啊，我们再来看看如何进行回放。那首先呢，在 H5 中增加了一个 video 标签，用于播放录制内容，然后在下面的 JS 做控制，将录制的内容呢与 video 标签连接在一起。在 JS 代码中啊，首先根据 buffer 生成 blob 对象，然后呢根据 blob 生成 URL， 最终通过 video 标签将录制内容播放出来。对，这个代码其实蛮简单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如何将录制好的这个视频文件下载下来。对，这段代码也比较简单。那当你点击这个 download 按钮的时候，就会调用上面这段代码。在这段代码中呢，首先创建一个 blob 对象，对，根据 blob 对象创建 URL， 然后再创建一个 A 标签，将 A 标签的这个 href 和 download 的属性设置好，这样当用户点击这个标签的时候，我们录制好的这个文件就被下载下来了。整体上来说啊，在直播系统中一般会包括服务端录制和客户端录制，它们各有优劣点，因此好点的直播系统呢会同时支持客户端录制和服务端录制。那通过前面的介绍，你应该也了解到如何在浏览器下这个录制音视频流。其实只需要在浏览器中使用这个 Media Recorder 对象，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录制本地的这个视频流或者远程的视频流了。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呢，只能够实现一路音频和一路视频的情况，但在实际的项目中啊，还要考虑多路音视频流的情况，比如多人实时进行音视频互动的时候，那在这种复杂场景下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录制的数据又该如何进行回放？对，这都是很麻烦的事情。那在真实的这个场景中啊，对于大多数采用客户端录制方案的公司，那在录制的时候呢，一般不是直接录制音视频数据，它是录制什么呢？是录制桌面加音频。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大大简化了客户端实现录制的复杂度。我想你现在应该明白其中的这个原因了。对，除了这个复杂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没错，就是在录制桌面的时候，它可以将桌面上的所有人的视频全部录制下来。这样就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达到一个可以将一录音频加多录视频全部录制下来。这一下就解决了我们刚才上面所提到的几个问题，对吧？在最后呢，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前面已经介绍了很多录制音视频可能出现的问题了，那现在你思考一下，是否可以将多录这个音视频流同时录到一个多媒体文件中，例如多人的实时播放中有三个人同时共享这个视频，是否可以将这三个人写到同一个多媒体文件中，比如 MP4 文件中，对吧？这样多媒体文件在播放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能不能播放出来，或者是说能不能将三个视频同时播放出来。那欢迎你在浏览区呢可以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给你更多的朋友。